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言情小说 我们在哪一颗星上见过，以致如此相互思念？ 我们在哪一颗星上相互思念过，以致如此深爱？ 我们在哪一颗星上分别？ 在哪一颗星上分别， 以致如此相互辉映？ 相互辉映。 我们在哪一颗星上入睡？ 在哪一颗星上入睡， 以致如此呼唤黎明？ 呼唤黎明。 我们相依， 相依 夜色的美丽，如此深爱， 深爱子夜周期。 黎明前是这子夜的柔情， 子夜柔情。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子夜柔情，请听赵照的长篇小说动什么别动感情。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柳欣、银叶生。上集回顾，为了逃避家庭的管制，佳音破例与美刀亲近起来。林青要去澳洲了，托佳期向首里辞行。万征继续争取着佳期家人的支持，可是姥姥姥爷渐渐觉出了万征的小气。 出了廖宇这单事后，整个陈家只有胜利能和佳期说说贴心话。他告诉佳期， 佳期啊，这犹豫就说明啊，俩都不是最好的，你要是见着最好的了，肯定不犹豫，二话不说跟。所以啊，我建议你都甭理。 佳期只是一味的笑。 那您呢，苏菲菲以后暗恋对象要换谁了？ 捡天换，这样多好，我一淫不招谁不惹谁。哎，我跟你说啊，剧组那点活啊也累不死我，热情的没处释放啊。我呢，我就呵护呵护后辈。哎，你关心他们，他们呢也真信任你，什么事都跟我说，我有满足感。 嗨，可是那人家拍完戏谁还认识您谁呀？ 胜利不管这个，嗨，一时的真心实意那也是真心实意啊。你知不知道，这小姑娘刚入行啊，组里没个撑腰的，你关心她呢，她特别的感激你。而且啊，你说这女孩子心眼再多，她能坏到哪儿去？不就是势利眼吗？没事儿，那以后万一红了，我一想，我曾经温暖过她孤独的心，这挺好。 嗨，我还真服了您了。那您现在对我妈什么态度啊？ 嗨，一个字儿，不解风情。不过我跟你说没关系，好歹半辈子了，我这人啊知足。虽然这世界刚刚在我面前打开这扇自由的门，哎，可它总算是打开了。它要不打开，我稀里糊涂的不也就这一辈子吗？ 那您就不怕常在河边走哪天湿了鞋？ 不能够。君子好色而不淫，发乎情止乎礼。你爸毕竟是教书匠出身。 那您不觉得对不起我妈？ 我干什么了？我对不起她？我跟你说啊，我这就是一好照顾个小姑娘，照顾个女演员， 我也没别的爱好，就是好个理解万岁。你说啊，你妈这人啊，刀子嘴豆腐心，其实笨着呢，没什么心眼。我觉得这要过日子，还得跟这种没什么心眼的。有时候我觉得你妈就特像那种落满了雪的大棉鞋，我老想啊把她抱出去，在地上蹲蹲，穿上了接着走。 子夜正气， 出了陈家，美刀又神秘兮兮的把采访机拿出来。 今天和佳音他们家人玩牌，他们家人真是不靠谱的，活灵活现，很有性格。佳期的法定男友也去了，是个很计较的男人。 廖宇买好了回老家的票，是佳期生日的第二天。佳音明白他是想给佳期单独过生日，可仍然做最后的挣扎。 姐，我跟你说啊，你那生日要是不跟家里过，他们肯定是不干的。 佳期很严肃地回答， 晚上我在家吃饭，不过白天我要跟他在一起，我希望那天你也别打扰我们。 佳音很不甘心，可又实在是没有理由再捣乱了，只好不情不愿地点了点头。 美刀幸灾乐祸地说，看看看看，有挫败感了吧，明显的被淘汰出局了，我都能感觉得出你是不受欢迎的人。不过啊，第二名也光荣。哎，算了。 佳音给自己找台阶儿。 你不懂，我姐那是绝望了，所以最后的疯狂。 所以我劝你啊，第二名跟第二名是最配的，你啊，就认命吧。 你说谁呢？还有谁是第二名啊？ 哎，我呀，我就觉得第二名挺好。因为大家的注意力都在第一名身上，第二名安全。 佳音不说话，顺手打开美刀的杂物箱看，拿出了采访机。 哎，这是什么呀？ 美刀的汗当时就下来了。哎，这是我的吃饭家伙。 什么什么吃饭的家伙呀？你不是作家吗？又不是记者。 小李美刀伸手去抢，但毕竟一手还在开车，抢不过佳音。佳音按下放音键，听见小李美刀絮絮叨叨的声音。 看起来贺佳音是疯了，廖宇和他姐怎么也甩不掉他。 佳音一听大惊失色， 你变态呀，你录这些干嘛呀？ 我是作家嘛，他我不记下来我是怕忘了嘛。 采访机里美刀的声音仍在继续， 可我呢就是喜欢他，喜欢他倔了吧唧的蠢样子，喜欢被他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他既然是我的理想，我管这种女孩叫小可爱，就像他姐姐愿意等廖宇长大一样，那我也愿意等待他长大的那天。如果他是疯子，那我就是精神病院里用海绵垫做的墙，随便他怎么撕咬冲撞，嘿，我都乐意。 佳音不吭气了。 佳音，我瞎说的啊，这什么玩意儿啊，完全是胡说八道。 美刀不好意思的解释。 佳音突然狠狠地按下了录音键。 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 哎，你别给我洗了呀，这都是我的素材。 美刀大叫着，一手扶把，一手跟佳音抢着， 嘿嘿，扛不住了吧？听着想哭了吧？哎，你别扔啊！ 子夜正气， 佳期正垂着头往家走，突然听见旁边一声短促的汽车喇叭声，他循声望去，是万珍。 佳期刚拉开门坐进去，笑眯眯的万征就按下放音键，音响里放出《零点》那首著名的歌，一个声音高叫着：“你玩够了没有？我已不想再等候。” 万征仔细观察，看佳期确实是没有反应，他失望了，把音乐声调小。 佳期茫然地问： 你怎么也研究起流行歌来了？你不是说不听不看不读流行文化吗？ 我是想了解你，我觉得有点拧吧。 啊，知道了。 不知道是谁把谁耽误在哪儿了？ 对不起。 没关系，得之我幸，不得我命。 嗯，你还真补了不少课。 我发现咱们两个还真是两个世界的人，两代人。我是太古板了。行，我放弃。我知道你们也不一定会在一起。我不承认我输了，或者说我不承认我输给谁了，我是输给我自己罢了。 万征，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别说什么，可能这就是我的命吧。一对谁认真就肯定没戏。 你别这么说，是我不好，是我不知道要什么。 行了，就别做自我批评了，还是朋友吧。 当然。 那就好，我特别怕那种反目成仇的人。 佳期的头深深地低了下去。 我是那种需要结婚的人，可是咱俩的感觉不同步，所以我准备盲婚。 你什么意思啊？ 先结婚后谈恋爱，以前的风格呢不适合我，我试试新花样。佳期，我要结婚了。 啊，你跟谁呀？ 既然不是你，跟谁都可以。 哎，那你可别这么说。 不不不，我这不是自暴自弃，我就是要换一种生活的方式。真的，我要结婚了。我今天来之前呢已经想好了，放这歌给你听，你要是不为所动，那我就放弃。 你放弃也不一定要结婚呢，而且你现找，你哪儿找去啊？ 这你就别管了，我的条件嘛，干别的不成，找老婆还是很容易的。不过我的婚礼就不请你参加了，希望你能理解。看贺佳期目瞪口呆，万征突然诡秘的一笑。失落了吗？ 佳期完全被他搞懵了，仔细想了半天， 还好。 看来是真的，没有爱了。万征张开怀抱，来吧，祝福我吧，我也祝福你。 子夜正气。 每当换完鞋回头一看，贺佳音站在门口往里探头探脑，死活就是不进来，还耸耸鼻子说： 有异味儿，女人味儿。 美刀一把把他拉进来： 胡说，我有洁癖。 佳音还在不依不饶：你谈恋爱怎么就没洁癖啊？什么香的臭的全往屋里拉。 美刀听出这是《红楼梦》里的词儿，知道贺佳音因为不服也在闷头补了课，心下有点感动。 佳音看地上有女士拖鞋，不干了： 我不穿这个，不知道什么人穿过，有没有鸡眼香港脚啊？ 美刀没听出来话里的讽刺，真挚地关心他： 哎呦，那怎么办呢？光脚太凉了，肚子疼啊。 他把自己的大拖鞋脱下来，自己穿上女士的。 那你穿我的。 这种文学青年的家布置的还是很有氛围的。佳音首先冲进卧室，卧室里有一张放在地上的床垫，佳音嫌弃的撩起来看看。 美刀随他去转，自己上网收信。 一会儿的功夫，佳音撸胳膊挽袖子的进来，手里捧着一把打火机。 有个屁洁癖呀你，这从你的床缝里长出来的，20多个呢，你也不怕天热你们家着火？ 哦，是吗？嗨，有你啊我就放心了，我就不会被烧死了。 哼，我把你的那个床单床罩还有枕套都洗了。 哟，是吗？那太好了。嘿，头一回来就干活，小时工啊都没你这眼力劲儿。哎，别累着啊。 佳音发现美刀正在整理女网友的照片集。 哎，你不是说你把那女网友的照片都删了吗？ 对，这以前的删了，这是新的。 胡说，新的能有这么多呀？ 佳音一张张的看着，一张张的评论着。 哟，这还给你发呢，这长得是人样吗？这怎么还发艺术照啊？你得告诉他们啊，不能发艺术照，化妆都不行。哎，你这怎么还有男的呀？删删删删！ 看美刀不动，佳音自己动手。 哼，你以为我不会呢是吧？我跟我姐学电脑了，删除我会。 他毫不手软地按下了删除键。女网友顿时从美刀的电脑上消失。 美刀大叫：哎，我就看看画，那这怎么不行啊？ 嘿，追人呐，得有一个追人的基本姿态，这才叫洒扫以待，去旧迎新。 说罢佳音就出去了。 美刀坐回电脑前边，打开回收站，按还原，女网友们的文件夹又回到了页面上。他自言自语地说：笨蛋，吃没有文化的亏吧，就知道删除，不知道什么叫还原吧。 一会儿的功夫，佳音又冲回来，从包里掏出了自己的一叠照片，上来就拆美刀的相框。 从此你就有主人了，每天都要看看我的照片。 嘿，你怎么随身还带着这个呀？ 是啊，我要进军影视界呀，谁知道出门会不会遇见星探呢？ 美刀苦口婆心地劝着佳音： 哎呀，不要天天想着出名嘛，我已经怕了这种女的了，你们都把我当垫脚的砖头，都想借我出名啊。 就你也就是一普通砖头，我不混文学界，我这么漂亮当美女作家可惜了。 佳音拿出一堆自己头像的贴纸，贴在电脑上、门上、床头上。 美刀伸手一摸，傻了： 哎，这撕不下来啊，你要是把我甩了，那难道还要我天天看着你的照片哭啊？ 哎，随便你啊。 那以后我有新人了呢？ 那不用你费心，他自己会想办法的。 美刀对佳音的侵入感到非常不适应，他一把抱住佳音： 哎，你把我们家弄出这种天翻覆地的变化，总得交代点什么吧？ 交代什么呀？ 你跟我之间得下个定义呀。 佳音一把推开他，美刀噔噔噔后退几步，坐到电脑椅上。 没定义，就这样吧，先混着。我给你一个月的试用期，不合格的话咱们就一拍两散啊。我对你已经是很宽容了啊，你还少跟我讨价还价。 美刀想了想，缓缓地伸出5个指头。 半年。 佳音反应很快，半年是6个月。他想了想，伸出3个指头。 3月。要么就3月，要么就拉倒。 美刀想了想，往前探身，也做出3的手势。OK。 子夜正气。 姥姥一听说万征要结婚，以为自己听错了，愣了半天，像姥爷惯常做的一样，自欺欺人，心存侥幸地问：真的？你们是要结婚啦？佳期哭笑不得：您瞧您，我像是说跟我吗？那不跟你，那得跟谁呀？佳期大度地说：他们公司一女孩，也是做设计的。姥姥有点生气，她岁数大了，不像这帮孩子似的能够在思想上强行猛拐。佳期劝姥姥：结婚是好事儿，一人总有一人的路子，没准这么结了就结对了，就碰上一合适他的。像您跟我姥爷上个世纪谈恋爱结婚，也不一定就互相多了解，跟盲婚也差不多吧。姥姥不承认：那可不是，那是组织上介绍的，领导跟我说我妈同意了，跟他说他妈同意了，我们一听既然妈都同意了就结了。 嗨嗨，那不是盲婚，是骗婚。 老爷连忙否认：瞎扯，那不是。那时候我觉得你姥姥还是不错的，要不然啊，打死我也不结。 好话不会好好说，又把姥姥气着了。 嗨，你又牛起来了，你以为你在老干部活动中心玩，你就真是老干部了？你还不是从看大门的岗位上光荣退休？ 得了得了吧，咱们家的女的都坏在一张嘴上，我有什么说什么啊。你姥姥年轻的时候是真好看，哎，我记得特清楚，他第一天上班穿了件绿色的布拉吉。 姥姥觉得这话会误导佳期，连忙说：不要光看外表。 姥爷明白姥姥的意思，但还是不服气的小声嘀咕： 其实那第一眼谁不是看外表啊，这人身上要实在是没得看了，那才看内在的美。 陈医生，我说话你别老插嘴，现在我不但是这个家的领导，还是这个楼门的领导。领导说话普通群众不要随便打断。佳期呀，你跟我说说你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没事儿，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人结婚了喜事儿，祝贺人家就完了呗。佳期现在的样子有点变了，不像以前那么缺心眼儿，脸上多了几分平和。 那你也不能太潇洒呀，啊？如果是你跟万征结婚，也有房子了，也有车了，等于一嫁过去就是一地主婆，就有司机，过起了上等人的生活。 姥姥，我就听得您说这个，谁是上等人，谁又是下等人啊？姥姥自知理亏，连忙解释： 可是这万征是不是受刺激了，这么快就结婚，实在是欠考虑。他要真是受的你的刺激结的婚，结婚以后要过得好还行，要是不好，那可是你的罪过呀。 嗨，这年头谁比谁傻多少啊，没人拿枪顶他腰眼上逼他结婚，都是心甘情愿的，您就别替别人操心了。 哎，那我可告诉你，他结婚了也不意味着我就同意你跟廖宇好。 哎呀，我知道姥姥，您就那么轴且翻面了。一提起廖宇，姥姥心里就怪难受的，他是那么喜欢那个男孩子。 哎，那孩子最近一个人在外边过得怎么样啊？ 佳期不愿意说。还行吧，我也不知道。姥姥长出了一口气。 你们是不是打一开头就蒙我呢？是不是说跟廖宇好就是为了不理万征啊？其实也不用费那么大劲，我也不是多喜欢万征。为了这个事儿，你大姨他们家都搬走了，那大廖说没脸见我。其实，嘿，万征还说请我去泰国玩呢，也没戏了。哼，要是指望廖宇，还不定得到哪年呢。 听众朋友，赵照的长篇小说《动什么别动感情》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柳欣、严叶生。本节目责任编辑柳欣，录音师张笑音。好，听众朋友，感谢您的收听。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言情小说 我们在哪一颗星上见过，以致如此相互思念？ 我们在哪一个星上相互思念过，以致如此深爱？ 我们在哪一颗星上分别？ 在哪一个星上分别， 以致如此相互辉映？ 相互辉映。 我们在哪一颗星上入睡？ 在哪一颗星上入睡， 以致如此呼唤黎明？ 呼唤黎明。 我们相依， 相依 夜色的美丽，如此深爱， 深爱子夜周期。 黎明前是这子夜的柔情， 子夜柔情。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子夜柔情，请听赵照的长篇小说《动什么别动感情》。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柳欣、严叶生。上集回顾，佳音偶然发现了美刀对自己的真情实意，两人走得近了一些。万征再次争取让佳期回心转意，再次失败后决定匆匆与别人结婚。 美刀把佳音送到陈家楼下，佳音刚要推门下车，美刀探过身去，贱兮兮地问： 哎，来个吻别吧。 佳音脸一红，用得着吗？ 那要不怎么证明咱们俩是一对呢？ 自己知道就行了呗，你跟谁证明啊？ 你呀、啊，哎，给我个证明啊！来这儿。 美刀直直脸，看佳音不理，他哀求着说：“ 你就算盖个戳。” 佳音犹豫半天，很勉强的在他脸上蜻蜓点水般的一吻，还装作很大方的样子：“拿去花。” 哼，吝啬。 进了家，佳音一本正经地把人归拢到一处，宣布自己退出廖宇事件，请大家自此放心，该干嘛干嘛去吧。这变故令姥姥简直防不胜防，她问： 那你又跟谁好了？ 姥爷嘲笑他：哼，还有谁呀、啊、美刀呗。 姥姥骨子里对美刀是不满意的，况且佳音还小，再挑挑也无妨。佳音一听就翻脸了： 哎，您不是愿意我跟他吗？天天把他叫咱家来骚扰我，我现在遂了您的愿了，怎么着，您又反悔了？ 建华冷峻地说：佳音，我把丑话说前头啊，你跟他好我不反对，但是不许每天见面，不许超过十点回家，不许不工作，你也长着一双手，别在家里吃闲饭。 佳音觉得很烦：为什么呀，为什么呀，为什么谈了恋爱管得更严啊？早知道不谈了。 姥姥不放心地追问： 你是不是也跟我玩阴谋诡计呢？怎么了姥姥，您现在怎么这么患得患失啊？你没病吧？ 佳音换了句式，姥姥猛不丁的没听清楚： 你才没病呢。嗨，我当然没病了，我是说你是不是让着你姐呢？万征结婚了，你跟美刀了，你以为这样就能各归其位了是吗？你以为你姐就可以跟廖宇了？ 佳音气乐了，他还真没他姥姥心眼多。 嗨，你都扯到哪儿啊？我是看美刀可怜，所以屈就一下，给他苍白的生命里多少留一点鲜活的回忆。以后的事儿我还小呢，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老爷很有大智慧地说，这么想好，留一手，不要啊动所有的感情，动那么一点点儿就行。 他还比划呢， 一点点儿。 姥姥勃然大怒，留一手留给谁呀？你留给柳凤香啊？ 不是，那我是说这样他不受伤害。 你这么说话我就很受伤害。 子夜周期 马上就要到十二点了，佳期使劲儿地盯着墙上的钟，他在等廖宇的电话。他希望在27岁生日这天，第一个接到的是廖宇的电话。 电话如期响了，但很可惜，是万征的。 佳期竭力掩饰着内心的失望。哦，是你啊，干嘛呢？ 我等着给你打电话呢，怕12点打给你会占线。他竟然料想得到，指针指向了12点。万征说，生日快乐佳期。 佳期夸张地笑着说谢谢，然后就听见电话里开始有嘟嘟的声音。他看了一眼廖宇的电话在等待，他很想把万征的挂了，但又觉得不太好意思，因为万征还在抒情。 哎呀，你都27岁了，真是，我是看着你长大的。啊，我明天登记。 啊，明天就登啊？ 哦，对了，不是，是今天了。你生日的今天，因为这样，我就一辈子也忘不了你的生日了。 佳期半天才缓过神来，这么重的话让他承受不住。他小心地问， 你总是对前任女友比现任女友更关心吗？那我祝福你。 谢谢。再也找不出别的话来了，佳期等着万征挂电话。终于万征说，我是第一个跟你说生日快乐的人，在你的27岁。行，那再见。他刚要挂断，佳期突然轻轻地微了一声，他欣喜的，怎么了？ 我觉得如果没有准备好，不要为了结婚而结婚。 万征颇感安慰，似乎挽回些面子。你是说如果我结婚你心里会有点不舒服是吗？ 这倒不是。你心里舒服吗？我不自量力地问你一句，你不是赌气吧？ 赌气？怎么着，你想挽救我吗？ 你还是自救吧。 那就这样吧，你就让我去结婚吧。 我没不让你结。 那我可真结了。 我就是说你要想好了呀。 万征听了以后沉吟半晌，最后狠狠地说，再见。嘟嘟的声早就停了，佳期连忙给廖宇拨回去，廖宇迅速地接起来，生日快乐，刚才打不通。 抱歉，是万征。 廖宇并没有往心里去，他急切地问，今天白天 你都交给我了，是吗？ 是，是。 那，这样，你陪我逛逛北京吧。我一直啊，也没有逛过北京呢。我小时候来北京啊，去过长城、十三陵、天安门、北海，但是好多别的地方我都没有去过。你愿意陪我去吗？ 佳期觉得意外，但又挺有意思。他和好多北京人一样，因为觉得那些风景没长脚跑不掉，所以他们就是想不起来去逛。 我们坐公共汽车去好吗？ 好。 那你睡吧，天一亮你就归我吧。 子夜周期， 这是很晴朗的一天。佳期和廖宇并肩坐在摇摇晃晃的公交车里，像一对逃学的中学生。廖宇握着佳期的手，在八大处合影留念，在香山合影留念，在颐和园长廊合影留念，在十七孔桥合影留念，在天安门合影留念。所有的照片里，他们的微笑都纯净无比。然而，当帮他们照相的人按下快门，闪光灯自动闪起的时候，他们都不约而同，下意识地抬头看天。 天快黑了，他们上了回程的车，是总站。佳期毫不犹豫地选择坐在第一排，未被青山遮住的几缕夕阳灿烂地打在他们年轻的脸上。佳期想了想，试着把头靠在廖宇的肩上。他们都没有看对方，但笑容同时浮现在嘴角。车摇摇晃晃地开着，停靠在一个又一个车站，他们牢牢地记下了每一个站名。到站了，他们在人头攒涌中手拉着手，怕被冲散似的。 明天七点的车。 嗯。 我可能不能送你了。 我知道。你好好休息，好好上班吧。 你会给我打电话吗？ 写信好吗？ 因为肉麻话写出来就不显得肉麻了是吗？ 对呀，我有好多肉麻的话要跟你说呢。 如果笑容也有思想，他自己愿意消失吗？他会在消失的时候感觉到伤感吗？佳期摇着头说，我可不回啊。 为什么？ 我不要有白纸黑字的把柄。 我就是一张白纸啊。 佳期停了片刻说， 你别给我压力。 他是笑着说的，但这笑像是一种躲避，躲避着未来所有的结局，好的或者不好的。他突然像很多文艺作品中描写的一样庸俗地想，时间如果只停在这一刻就好了，因为就什么也不用想了。 陈家客厅的灯开了，对着窗户的廖宇看见，眼神暗淡下去。 佳期顺着他的目光回头望，脸色也在苍茫时分变得凄凉。 佳期，回去吧，他们等着你吃饭呢。 嗯。 却都没有动。天越来越黑了，几乎看不见彼此的脸。 我走了。 佳期用力地点头，眼里瞬时涌满泪水。 廖宇转身又站住，回头看着佳期。他走回来看着他笑，他也笑了。 我能抱你一下吗？ 嗯。 好啊。 廖宇用力地抱住了佳期。 佳期的手在空中停了半晌，终于他也抱住了廖宇。街上所有的路灯突然间都亮了。 子夜周期，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动什么别动感情》到今天为止就全部播送完了。在这部小说中，小说的作者赵赵根据自己在生活中的所见所感，塑造了一个大家庭中的几个小家庭的婚姻和爱情故事，读来令人既感似曾相识，又觉颇富现代气息。想必听众朋友听完这部小说，也会对小说中的人物有着不同的理解和好恶。那么小说的作者赵赵本人又是怎样评说自己作品中的这些人物呢？从中又体现出了赵赵的一份怎样的爱情观呢？日前我就这个话题采访了赵赵，下面就请听这次采访录音。 咱们从老到少这么先来，先说这个姥姥姥爷这一对，他们这个婚姻你怎么看？你怎么评价？ 嗯，我觉得姥姥姥爷这个婚姻其实挺有代表性的，在老年人里。就是我观察过很多家庭，就是那种传统的北京式的家庭啊，我觉得都是其实是女权家庭，往往都是老太太特别厉害，老头在旁边支支吾吾。可能老头也不是不厉害，但是还很给老太太留面子。那女人嘛，愿意在家里当母老虎，就当呗，只要不影响这个男人在外面的形象就好了。关起门来就让他厉害厉害。我记得我小时候是在大杂院长大的，就每天早上都会听见各家就是开始吵架，就是老头老太太开始吵架。他们完全把这个不当做吵架，而是当做一种沟通的方式，是一种可能稍微粗暴一点的一个沟通方式， 但是也沟通得很好。 对，如果你换一种温柔方式，可能他们还接受不了。他们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内心有比较正统啊古板的一面，觉得温柔的表达爱情是非常肉麻的，我觉得是这样。 可能是中国人传统的一些， 对对对， 不太适应这个。 对对 对, 对, 对、 啊。那你对这个东西怎么看？ 我觉得挺好的，就是 只要是有自己的方式就很好。 对对对，我觉得挺逗的。有时候我听不着他们吵，我还挺别扭的，觉得少了点什么。就像每天早上起来嗽嗓子似的，我觉得不吵吵我都觉得嗓子痒痒。我都替他们觉得难受。 我怎么觉得你对这感觉都很怪怪的？ 好像我们父辈这一代啊都是这样的。 下边是这个中年这一代的这个姐姐两口子，他们是再婚家庭，建英和大廖。 我觉得因为他这里边牵扯到一个大廖是外地来北京的人，然后自己也就是可能前期状况很复杂，又有小孩啊，他可能在这个家里是一个很诚惶诚恐的人，就是那种有那么一种女婿好像就是这样的，巴结着每一个人，就是生怕这个得罪每一个人，其实是用不着的，但是就是自己提醒自己生活的要如履薄冰。确实有这么一种人，没有什么安全感。我觉得可能有一些外地的朋友啊，在北京确实有一种生存压力，生存危机，所以他可能不自觉的就会让自己很紧张。而建英，我当时塑造他的时候就是希望他是一个很传统的很老实的这么一个人。当时我记得我小时候我们住大杂院，我们家邻居就是姐姐妹妹，一个叫建英一个叫建华。就是建英脾气就很老实，就是别人怎么跟他吵他都不吭声，但建华就很厉害。所以我就觉得，我觉得这两个人的名字好像就能在我脑子里就代表一个代表温吞，一个就代表爽利。所以就直接拿过来。 到四十多岁儿女都成行了之后呢，始终都是这个建华这一家子的生活状况要超过建英。但是在小说的结尾的时候呢，大廖因为把这个小煤矿卖掉了，突然挣到了70万块钱。可能这个姐姐有生以来第一次她的这个生活状况即将发生一种 要超过妹妹的一种 变化。 这种突变是不是也是你对像大廖啊、建英这样人的一种美好愿望，一种同情？ 对，不能让人家倒霉一辈子，也得有一天也得抖起来。而且我觉得，就是人在面对这种突发状况的时候，也会失衡，不管是好的坏的，都会失衡。我觉得可能他们要面对未来，面对更多挑战。 嗯，那么从这个情节设计看起来，就是你对人物寄予的感情也是很单纯、很直接。 对，我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人，而且我特别害怕看到不好的东西。基本上我不愿意写，就人变坏，或者是比如谁病了或者去世，比如他们现在聊续集的时候，有人这么提议，我就坚决拒绝。我说我希望所有的人都向好的地方发展。 为什么这个东西就是天性如此，还是有什么原因？ 可能是天性吧，我比较软弱，可能我看不得生离死别。 啊， 对， 建华跟胜利这两口子，基本上就是姥姥和姥爷那一对老夫妻的翻版。这种人物关系， 对对对，因为这里边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是职业是教师。我小时候对教师的印象，还有我接触过后来工作过接触的那些老师。尤其是女的啊，我觉得她们都有共性，就是说话很快，然后永远板着脸， 线条都是向下的， 很硬，就是看起来你不知道她心里有没有柔软的地方，看起来很不好接近，所以我就想试试写写她们。对， 这个小说里面的这个人物最怪异的可能就是这个美刀了哈。 对对 啊，我是听说你这个人物是根据生活当中的一个原型。 对对对，最怪异 的 人才有原型，好奇怪也是。 愿意说说这个人吗？ 这个人是我先生的好朋友，是一个作家叫石坑。我第一次见他就觉得他很奇怪，他有什么话他都直说。不懂人情世故，比如像我们，比如对一个人有什么看法，但是顾及到面子啊什么之类，我们可能就不说，或者说跟其他的人私下说一说，但他没有这个概念，他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就是智商很高，但情商完全是负数。就不懂，就是要伤害别人，而且他觉得这不是伤害，因为如果别人这么跟他说，他并不觉得受伤害。比如他有一次见一个女演员，他就说：“他说你看你长得猪似的来当演员。”那女孩当时就急了，就是一般人就不能够领，就是接受，就是怎么可以这样说话？但是你时间长了，你发现他确实就那么说话，你也没法教他。他并不是说 他也没有什么恶意， 他不是说或者说他不是只对你这么恶意，他觉得这话可以说任何人，你也可以说我像猪，就是说你说他也不觉得有什么关系。所以就是完全不懂。 那你现在这个小说里头以他为原型，而且你公开的承认是以他为原型塑造了这么一个角色，他没有去反攻你吗？ 他有一天给我，就是我们就是吃饭的时候，他说老赵怎么回事，我今天接了三个电话，上来记者都问我说石坑你是不是250，给我气坏了，我说你才250。但是其实没事儿，因为他以前在小说里，我们都被他写进过小说。 在他的小说里你是一个什么形象？ 嗨，就说我，他说我胖得像个美国姑娘。因为他特别喜欢瘦的。 那你觉得这个美刀和佳音之间这个感情是真的吗？ 我觉得可能是糊涂的，但是我觉得现在很多人的感情状态都是很糊涂的，并不是说就他们糊涂，可能只是糊涂的轻重程度不一样。因为我所理解的美刀，我觉得就是一个不深入思考的人，完全凭直觉。他们两个的相似点就是都是凭直觉与人交往，比如第一眼看你顺眼，那我可能就会主动的那个给你打电话约你啊。就现在很多小孩，我觉得他不会去像以前的人一样掂量，想和一个人成为朋友之前，比如那个前思后想啊，我觉得都没有，非常直接。这就是这一代的方式吧。 那你觉得这种糊涂的爱能长久吗？ 现在的人好像不把长久作为目标了，好像只求片刻的真实吧。只要真实，好像比什么都重要似的。 那你觉得呢？就是纯个人的。 纯个人的，我希望长久也好啊，如果不长久，也不要太悲观。 怎么样都可以，我觉得我还是比较随和。 那你刚才说到你的这个作品里特别不愿意写坏人哈，咱们把这个生离死别这种悲惨这种坏抛开，可能别人看这个小说的印象里面能够算作是不太好的人里面，就是一个可能是首里，一个就是这个小柳。那么首里呢，他可能由跟廖宇啊跟佳期的很多这种分分合合，还有一种情感上的一种变化，事情上的一些变化呢，还体现出他的那种善良的一面。小柳这个人物我觉得基本就没有什么阳光的一面。 但是我觉得你站在他的角度，只要你能够理解他的行为方式，也是好的。他不是也不是一个坏人，他也是一个很不容易的女孩，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可能在过程中不得不做出一些可能令人发指的手段，但是我想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过这样的时候，所以我觉得还是可以理解他的行为。 也就是说你觉得人本性的那种潜在的东西里面可能都有，说阴暗也许严重了，大概都有这么一面，是吧？或者说再恶的人可能也有善的一面，再善的人可能也有片刻隐私的一面。 对，我觉得只要你能够就是说得通这个人的性格，就是你站在他的角度想，你能够理解他，我觉得就可以。因为人不是说很片面，只是好或者只是坏。因为我觉得其实这里面佳期也很坏啊，他也很自私啊。很多人看完就是这个戏以后就觉得佳期其实并不可爱，其实是一个心计很深的女孩。对， 这一点靠这个佳音的嘴已经说出来了，装得很傻但实际上很精。 对对对，其实我就觉得过于就是有代表性的那种单纯的人反而没意思，我自己更喜欢复杂一点的人，因为没有人是那么单纯的。 但是这个我周围的一些人看完这个作品之后都觉得对这个小柳忍无可忍。 可能 你周围的人呢， 可能小柳他身上稍微有夸张的东西， 他出现的这个时间呢有一定的限制，是吧？就截了这么一段儿， 对， 那么前前后后都没有，就中间这一段儿， 对， 是吧？大约是跟美刀相处的这两个月， 对， 所以人们看到这一面比较多一点。 对，就尽可能的把他那个做作的一面显现出来。对， 我觉得首里这个角色在现在的这个社会状况下好像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对对对，有那么一种人好像是刚看的时候特讨厌，但是你跟他熟了以后你会发现就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他的根儿其实是不坏的。 把这些边边角角的这些角色都分析完了哈，咱们最后来说这个整个这个作品的这个主角佳期。佳期整个在这篇作品里的感情，一个是头半段是跟万征的，那后边是跟廖宇的。我觉得佳期跟万征的这个感情呢发展到最后，那么这一个结局是必然的。 我想即使没有廖宇他们也不会在一起。 是。那么你觉得他跟廖宇的这段感情是不是有点什么问题？ 是有问题啊。其实我自己写这本书我最不喜欢的人物就是廖宇。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这个人在生活中不可能存在，我觉得他很苍白，他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他哪儿苍白？ 他太完美，我不相信生活中有这样完美的人。基本上这个孩子除了没钱就一点缺点都没有了，我觉得这太可怕了，这个人太没意思了。我觉得太寡淡了，也不逗，这家人得多逗，他一点都不逗，我就不喜欢他。 那我觉得你这人很怪异。 可能因为我看人的标准，我就是看这人有没有意思。 你为什么要